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五峰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31集。 程前一把将韩渊拦在了身后。 什么人？ 韩渊总算挣脱了程前的手，大大咧咧地拍拍他的肩膀。 哎，没事儿，别怕他。刚开始我也被他吓了一跳，后来发现他呆呆的，挺好玩的。 说着，他弯腰捡起了一块石头，在程前阻止之前就抬手丢了出去。石头笔直地穿过了那鬼的身体，还在地上弹了两下。男鬼茫然地低头看着小石子，一脸不知今夕何夕的梦游模样。 嘿嘿，你看吧。 韩渊笑嘻嘻的，程前只想糊他一脸。石子穿过男鬼身体的时候，他清清楚楚地闻到了那股味道，像是臭味，又混杂着某种让人作呕的腥气。尸油加上童男血，此时程前已经无暇去思考为什么对方刚才会任凭韩渊逃走了。他心里只有一个疑问， 这小叫花还是人吗？进一次妖谷赶上群妖化变就算了，半夜出去溜达一圈还能捡到一个鬼道魔修。 一时间，程前脑子里仿佛有一本完整的符咒入门，飞快地从头翻到了尾。突然，一个简短的符咒陡然间进入了他的视野。 是了，最后一张。最后一张提到过刻在叶片上的符咒，需要的力量比刻在木头上的少得多，但大多只能用一次。我记得书上还讲过两个例子，一个是照明的，另外一个是干什么用的来着？ 程前狠狠地在自己舌尖上咬了一下，然而下一刻他想起来那本书他还没看完，没来得及知道第二个符咒是干什么用的。但此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程前将双手背在身后，目光却没有离开面前的男鬼，手中刀刃抵在了叶片上。刀刃乍一接触叶片，程前就知道自己莽撞了。尽管只是片叶子，对他来说也不斥为还没学会站起来的幼童被逼着跑。 不能破，不能断，不能停歇。 程前的脸色肉眼可见地白了下去，他感觉自己几乎被手中刻刀吸成了一具干尸，五脏六腑都被抽到了那片要命的叶子上了。 这是我和韩渊唯一的机会了。 不知是不是危机激发了他的潜力，程前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符咒竟然就这么有惊无险地成了。那一刻，某种极其玄妙的力量透过手中的叶子传递给他，他却已经没有心情去感受。程前整个人晃了晃，险些没站稳，全身上下的经脉针扎一样的疼。韩渊一把抓住他的胳膊。 小前，你怎么了？ 程前咬牙深吸了两口气，一巴掌甩开他。 回去找师父。 啊，什么？ 走。 那男鬼突然往前走了几步，程前手指夹住已经变成符咒的树叶横在胸前。 站住。 那树叶上发出一团幽幽的荧光，不知是不是程前第一次尝试做的不得法，那符咒似乎并不完全，它现在一半亮一半不亮。男鬼的目光落在树叶上，一时间神色居然有了几分清明，那对死气沉沉的眼珠微微动了一下，清白干裂的嘴唇先动，机不可闻地说道： 惊险惊险符。 程前脚下一软，差点倒下。 果然不该心存侥幸， 一个入门的刻在叶片上的符咒，能有什么万箭穿心、火烧连营之类的杀招？这样看来，还不如那个照明的有用呢。 程前这样想着，嘴里发苦。那男鬼看着清心符，情不自禁的又往前走了一步。程前退无可退，只好将身上的木剑拿了出来。他冷汗浸透了袍子，由于脱力，几乎抖成了筛子。手中剑尖却一动不动地指向对方。男鬼略微回过神来，开口道： 我不是坏人，孩子。 这鬼好像是800年没开口说过话了，声音声色极了，还磕磕巴巴的，看起来竟有些可怜。然而程前并不是会轻易可怜陌生人的性格，丝毫不为所动，只对身后的韩渊道： 我说了快滚，回去找师父，别在这碍事。 小钱，他说他不是。 韩渊手足无措地看着他小师兄逞强的背影，程前忍无可忍： 闭嘴，你就不学无术吧，他就是个修鬼道的魔修。 魔修俩字成功地镇住了韩渊，他在原地待了片刻，脸上先是震惊，随后转成一片空白，最后不加掩饰地露出了惊慌恐惧。 啊！ 只听韩渊大叫一声，转身就跑。程前不由自主地将腰挺得更直了些，心里一时不知是什么滋味。韩渊在这儿他心烦，韩渊这一跑，他心里又仿佛被人用冰锥捅了一下似的，又冷又疼。可还没等到他将这不痛快压下去，就听见身后传来磕磕绊绊的脚步声。程前侧头一看，那小叫花居然又跑回来了。韩渊不但自己跑回来了，还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块大石头，双手举过头顶，做出一副准备给人开瓢的凶狠样子，直眉愣眼地向那男鬼质问： 你居然是魔修？ 程前当即服的是五体投地。 捡石头有什么用？听说过什么鬼被石头砸死的吗？ 就在这时，男鬼开了口： 我不是魔修，我只是个鬼影。 鬼影就是被活着抽到噬魂灯里炼化的魂魄，炼成后全无神智，只供鬼修差遣。 我是逃出来的，不是魔修。 男鬼颠三倒四的话音渐渐流利了起来，他看了看程前： 小兄弟，你能把那张清心符给我吗？ 哼，胡扯，鬼影都是童女，你是童女吗？ 男鬼看起来能当童女他爹了。男鬼呆了呆，目光从清心符上挪下来，落到程前和他手中的木剑上。他沉默了良久，仿佛追忆着，脸上的神色显得有点迷茫，好一会儿才说道： 木剑，你是扶摇派的高徒，怪不得小小年纪啊。你不知道，噬魂灯炼化的鬼影最上为修士元神，次之为修士魂魄，在此才是未经修行的童女，只是后者最好抓，也最容易炼化而已。 那你是什么？ 元神。 男鬼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，他见程前一脸防备与不信，便弯下腰捡起了韩渊方才丢过他的石头。程前瞳孔一缩： 普通的魂魄是不能触碰食物的，这人竟然能捡起石头，说明他确实是个元神。可是只有大能前辈才能有元神，师父恐怕都没有。 程前僵立了片刻，终于颓然地放下木剑。他就算再没有自知之明，也知道对方说的话无论真假，面对一个元神修士，他毫无挣扎的余地。 我乃木兰山唐枕，说起来还与令师有过一面之缘。 男鬼说着，神情又微微恍惚了一下。 百年前我被那鬼魔头暗算，元神落入噬魂灯中，幸未被完全炼化，机缘巧合之下逃出，却因百年囚禁失了心智，几乎忘了自己姓甚名谁。幸而小兄弟手中有这一剂清心符，你能把它给我吗？ 程潜想了想，将树叶放在了地上，而后谨慎地抓着寒渊往后退了十几步。男鬼脸上喜色一闪而过，立刻伸手将树叶招到手中。那树叶荧光骤强，一瞬间化为一团白光钻入了男鬼身体。他身上那股鬼气森森的血气与臭气顷刻就散了不少，整个人也不那么清白了。那自称唐枕的男鬼深吸一口气，对程潜与寒渊长揖道地： 大恩不言谢，请代我问候令师。那鬼魔头蒋鹏与贵派还有些渊源，请他务必小心。 说完，他就凭空消失在了空中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 什么意思啊，小钱？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 等人消失良久，韩渊才莫名其妙地问。程潜没有回答，眼前一黑，就软软地栽倒在了地上。 小钱，你怎么了？ 韩渊吓了一跳，手忙脚乱地接住他。程潜耳畔嗡嗡作响，手脚软绵绵地提不起一点力气，只能任凭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韩渊笨手笨脚地将他背起来。而那罪魁祸首还背着他边跑边啰嗦： 跟我说句话，小钱，小师兄。 程潜头晕得几乎要吐出来，手指痉挛般地抓住韩渊的衣服，而后他用尽全力吐出一句话： 回去我一定要告诉师父，韩渊，你死定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